里，手奔驰着时光，温柔磨亮层层，隐形在你我里情，惊喜是可惜，来不及传递，你钟声响起， 天空，不会失望，只会原谅，希望着会有的希望。我也曾经像你一样，我也曾经像你一样。 只见思念花天 美人兮，漂泊难行无所依，我欲随风头归去。 AM 九二七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